啊，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遇佛法，遇到能够欢喜接受过去生中阿赖耶种的缘呢？如果没有过去时的缘，怎么可能升起诚信爱好之心？这升不起来的啊！看看我们现在学佛人当中，念佛人当中，有几个是真心？为什么还是懈怠懒散，甚至阳奉阴违啊？那是什么？他的善根不够厚，没有善根遇不到，有善根，善根不厚啊，善根还不到位，这就是阳奉阴违啊。随众学习不肯正干，甚至于对佛还有怀疑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一生遇到佛又学一点呢？每一次在人生遇到的时候都把它加几分，加到什么时候啊？你那个分数及格了，一遇到啊就能真信。啊，你只要肯干，真肯放下，智慧的呢马上就显现。啊，难在哪里？难在不肯放下。啊，对这个世界七情无欲，坚固的支柱。啊，对于这一切法，一切法是梦幻泡影，一切法都是虚妄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把一切虚妄相当作真实，那念念怎么想占有它，想控制它，想支配它，这三个念头造业。造什么业？造六道轮回。六道从哪来？就从这来。啊，佛觉悟了，明白了，知道这家的，所以他把控制放弃了，占有放弃了，心地恢复到清净平等。啊，清净平等心里头，自信的智慧德呢，通通现前。佛教教育教这个东西。不是教别的，这是大圆满啊，而且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佛教实实在在是教育。啊，佛陀的教育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。那这个教育会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利益，真实的幸福美满啊，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德能。应当要学一切教育里头无比殊胜。 那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，跟他一样，要成佛。成不了佛，要成菩萨，最低也成个阿罗汉。啊，不要再考六道轮回啊！啊，六道轮回就是三个原因：占有、控制、支配。你只要有这三个念头，六道出不去。为什么？天天在制造。啊，那现在我有工作，我领导一个团体，我必须要管理他，啊，要控制他们，要支配他们，这怎么办？你有心去做，啊，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就是造轮回。菩萨怎么样？菩萨做得很好，不放在心上。事上有制度，有方法，心上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叫妙用啊！啊，凡夫什么干什么，心上有，有就坏了，就不妙了。啊，有什么？有轮回，有报应，这个麻烦大。心上没有，没有轮回，没有报应，那变成功德。啊，心上有是福德，造得好是福德，人天福报。造得不好是罪业，三途苦报。我请你干这个啊！佛教我们不造罪业，教我们积功累德，那就是要做事情随缘，有这个缘要做，没有缘不攀缘，做的时候不着相，就是做而无错，事做了，心没错，这些妙啊！本事在这个地方啊！啊，领导会领导的人很快乐，他没事啊。他没烦恼啊，那才有智慧，知道别人去做。啊，佛法学了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通通用得上，叫真。啊，没有一样不得圆满成就，不但圆满成就，究竟圆满成就。世间法里头找不到。啊，永远保持心地清净平等。一尘不染叫清净，四文不动叫平等。啊，所以佛确实慎终之身。啊， 印度人称为佛陀。啊，人在世间，与一切众生不能结怨仇啊。我们得罪人，跟人结怨，有意无意，轻而易举，怨恨结下去，那个人怀恨在心，念念不忘，以后麻烦大了。这些事实就在面前，稍稍留意，你都能看到。啊，真正修复的人不敢呐、真正修复的人宁愿受委屈，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绝不敢怨恨一个人，怨恨一个人会招来无尽的麻烦。啊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那就是愚痴到极处，才跟人结怨。那、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决定不干这个事情。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没有信心，一切都不能成就。把信心摆在第一了。啊，真诚的信心，清净的信心，恭敬的信心，就能感动众生，有感呢、佛菩萨就有应，感应道交啊，就能感动了。如果没有信心，不能感动佛菩萨。啊，谁来应呢？妖魔鬼怪。有这些东西来演啊，他因为他看到你心里头有欲望，有嗔恨，有怀疑，你有贪嗔痴，贪嗔痴感应的是妖魔鬼怪，他来帮助你，他也来成就你。成就什么？成就你的恶业。恶业将来感到的果报是三恶道啊，他来成就你，帮助你堕三恶道，你还非常欢喜啊，你还把他当好人，这个问题严重啊。啊，极乐世界是最难相信的法门。那不是一般人讲，诸佛如来都称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但是它很容易修，最难信，最容易修，最容易成就。遇到的人真正是大善根大福德，那就看他能不能相信，他能相信恭喜他一生成就，那他不能相信慢慢来， 于是我们知道，真正能相信的，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深厚，这一生一接触，他就相信。啊，过去生中没有深厚的善根，遇到了他怀疑。啊，那怀疑如果说是读诵经教，可以帮助他断疑生信。啊，经教产生很大的力量。啊，经教要怎么念？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真正有这个善根，把这部《无量寿经》念上一千遍。无量寿经不长，一千遍不难念，他就相信。啊，一千遍还不能相信，两千遍、三千遍。一般说，念到三千遍，信心自己了，智慧也现前了，肯定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啊，有信有愿，下面老实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完成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去做佛去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，当生成就的佛法，是如来永恒的真。他没有相法魔法，我们应该珍惜。现在还有怀疑，经教上下功夫，经教不要搞别的，别的太多了，太杂太乱，你会越搞越糊涂，越搞疑心越重。啊，应该怎么样？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部黄念祖居士的注解，就在这一上下功夫。啊，经念三千遍，注解从头到尾先看三十遍。啊，这是我的标准。啊，看三十遍，三十遍还不开悟。看一百遍，为什么？心定下来了，心只要定下来，就有开悟的可能。啊，你会相信，念东西变速度啊！啊，变速度的好处啊是什么？是清净心、平等心现前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是知识分子修禅定的方法。读书变速度不是别的，是修定。啊，你能好好的念下去，没有念错字，没有念漏掉，啊，每一念都是恭敬心、真诚心，这是修定。啊，修定的方法太多，没有边际。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每一个法门都是修定。啊，知识分子用读诵的方法修定最好。啊，因为他有读书的习惯。啊，那读定的目的在哪呢？在开智慧，就是开悟。啊，一定要读到开悟。不开悟的时候千万不要放下，因为你已经达到成熟的那个阶段，放下太可惜了。啊，你的功夫再加上去，就会大彻大悟。啊，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彻悟。啊，所以读诵啊会越多越有味道，为什么？天天有小悟，就有收获。啊，我今天对经典的 体会起伏比昨天高啊，比前天好，就产生法喜，法喜充满。修行人有一类善根深厚者，那就是老实、听话、正干啊！真正老实听话的人啊，真肯干的人，这个人决定一生成就。遇到这样的人，千万不要放弃，一定要帮助他。为什么？帮助他在这一生做福，这个功德大了。啊，决定不能轻慢的。啊，你看地仙老和尚帮助郭楼江。郭楼江有什么本事？老实听话正干啊，他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啊，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记住念，不分昼夜。他念了三年，欲知时至，自在往生。啊，所以有这样条件的人，那是善根最深厚的。啊，人既然得人身到人间来了，第一段大事是什么？回归自性，圆满成佛。啊，佛经常说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得人生闻佛法就要去做佛去，这就完全对了，没有辜负啊，得人生啊，我们今天的人生这个成佛道就是净宗法门。那为什么这个法门我们有把握成就，其他的任何一门我们没把握？为什么？要断烦恼啊！断烦恼可是一桩大难事啊，真不容易啊！无量劫养成的烦恼习气，这一生断不了啊，要来生生生世世我们没有这个德行，来生到哪里去自己不知道啊，所以不能等啊，不能指望来生，完全把希望都落在这一生当中，我决定要成就啊，附带做的事情完全看缘，有缘利益众生的事要做啊，妨碍众生的事决定不做，有缘也不干这一切理根啊。我们常讲的上上根人，一文千物啊，不知文艺之事 啊，那另外一种像地心老和尚的徒弟郭鲁江，像海贤法师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这些人最急立根，啊，为什么？他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师父传他一个法门，他能够毫不怀疑，坚持到底。啊，不需要很久的时间，他就能其如境界。啊，这个其如就是明心见性，成就了大德，这最极力根呢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最极力根呢，人人本分，一点都不稀奇，每个人都是。但是我们这个立根呢，现在变成钝根，变成最极钝根。为什么？信心失掉了，不相信自己有最极立根，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不相信自己有佛性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啊，听经学教，听到佛这些话，听明白了。啊，他怎么想？这不是说我，我不是离根，这是说别人，自己不敢称道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来说这个经自己不得受用，谁得受用？直下承担的人得受用。啊，肯定佛这是对我说的，他得受用。啊，佛这些不是对我说，对别人说的，他就不得受用。人人都能够证阿罗汉果，人人都能在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。那你肯不肯？超越六道轮回的条件很简单，对六道没有丝毫留念就超越了。啊，对六道还有贪念，不能完全放下，你就不能脱离。啊，当你修行差不多的时候，魔王波旬就来实现。啊，实现什么呢？财是名利，那用这个来诱惑你，你只要对其中一样起了贪心，动了念头，魔王战胜了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弥陀弟子，真正弥陀弟子 心愿持名，时刻不断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对你都赞叹，天王大人对你都恭敬礼拜。那为什么他知道你这一生要成佛去了？我们同学要知道啊，我们这一生太幸运了，你怎么会遇到这个法门呢？遇到这个法门，一生可以成佛，不要等到来生了。啊，河南南阳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。那净土宗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啊，现在还是正法。为什么呢？有讲经，有清净的，有修行的，念佛就是修行，往生就是正果啊。所以净土宗里头有修行有正果啊，那就是正法了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净土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纯正之法。我们遇到了，遇到了要念佛啊，要学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万缘放下啊。我看了这个碟看了有四五十遍了，我劝同学们一天看三遍，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啊，一万声佛号大概两个小时。这个碟片呢大概是一个小时，一天五个小时休息，一年不间断，你必定往生净土。你这一生没有白来，修的是如来正法。海贤老和尚可以给你作证，我从碟片上看到他不在锅炉匠之下，啊，这个光碟诸位带回去一定要看，你要听我的话啊，一天看三遍，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。我在后面做了一个总结，他这本光碟是无量寿经的总结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啊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阿弥陀佛要他来表法，不要别人，有道理啊。他确实表得好啊，表得太好了，太圆满了 啊，阿弥陀佛要找这样的人不容易啊。啊，他不辜负弥陀嘱咐，真正做到了。啊，最后佛来接引他，啊，欢欢喜喜往生。这个事实我们敬重同学有使命有任务要把这个信息告诉念佛的同学，那劝导他向海贤老和尚学习，一生决定往生净土。啊，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东西值得留念。啊，你要想留念一样，那你就不能往生，你还要搞六道轮回。那轮回跟极乐世界做一个对比，你往哪里去？那你继续搞六道，还是要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？啊，听凭你自己选择。选择极乐世界，又丢不掉六道轮回，怎么办？是你对极乐世界认识不够透彻啊，那就得要听经。啊，听经功夫不得力，可以不要听经。我劝你先打根基。啊，就是把这个光碟一天听三遍。听一千遍。一年，一年之后再听经，完全不一样了。你现在听经听不懂，一年之后啊，你听懂了，你听出味道出来了。老和尚心地非常慈悲善良，那给大家做出最好的念佛榜样，不妨碍生活，不妨碍工作，不妨碍应酬，没有丝毫障碍。那心里头万缘放下，只有一句佛号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啊，他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啊，所以他念叨功夫成片，一心不乱，事一心，理一心，他全证得了。那诸位看这光碟就知道了，这个光碟越看不厌，越看越欢喜。我们的学习班的同学非常认真地看，有人告诉我一天看五遍，啊，那一年下来的时候差不多将近两千遍的。这个功夫下得深啊，也无比的殊胜啊。啊，做阿弥陀佛第一弟子。 啊，这个法门真正难信啊，难信易信，而且成就快速啊，这是个特别法门，即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特别法门。那我们在脚下用了几十年功夫啊，我到85岁才放下，33岁出来讲经教育，啊，26岁开始修复，啊，最后觉得所有的法门，自己衡量自己，没有界定的根基，不能成就。啊，想来想去，只有净土这个法门。他把成就分成两段，第一段往生极乐世界，第二段在极乐世界圆满成佛。啊，真正成就戒定慧三学是在极乐世界，这个事情我们想想自己行能做得到啊，在这个世间呢，这一生当中成就戒定慧是非常非常困难啊，我们自己做不到。啊，所以晚年专修净土，我就是一部经，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文，啊，一部注解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，一句佛号。啊，万缘放下，念念求生净土啊！在这个世间，88年，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觉悟了，回头了。啊，要重视戒律，啊，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虽然不认识字，没有学过戒律，但是他有定功戒，他有道功戒，啊，心地清凉自在，处事在人界无没有过失，这就是圆满的戒律。那这个碟片希望大家细心去学习，那你会在这个里面学到圆满的净宗，圆满的大法，戒定慧三学，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在他身上看到。那确确实实是佛门的好榜样啊，希望我们学他，那就是释迦法中第一弟子。 弥陀法中第一弟子，啊，你能听到这部经，你能够受持这部经，这个受持什么？真学啊，真干啊，啊，那你就是敬宗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啊，同时你也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啊。为什么？你的一生当中圆满成就，往生就是圆满成就啊。六祖是从禅定闻法，五祖跟着讲金刚经开悟的啊。海贤老和尚是从念佛开悟的方法不一样，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同，这就叫做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任何一门都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个境界，只要转移，移就能得定，定就能开智慧啊。就怕学得太多，学得太杂啊，那就学乱了啊，开智慧的机会就没有了啊。心杂念太多，妄想太多，就定不下来啊。所以一定要转啊。他老人家有一句话说，天下无难事，就怕心不专，心不专就没办法了啊。只要心专呢，天下无难事，成佛是难事啊，不是普通的难事啊，成佛了，成佛要专，专一啊。这一部经上教给我们，一向专念你就能成就啊。专太重要了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啊。希望我们要常常记住，不要搞砸了，不要搞乱了啊，要放下，放下障碍放下烦恼，放下习气啊。学佛最重要的真诚心、恭敬心，你一定能入门。没有真诚，没有恭敬，佛来教你都没有现在来佛寺，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，为我们做证明，我们依照这个经，依照这个注解修行，决定没有错误。不但没有错误，而且是释迦是弥陀的第一弟子，我们要直下承当啊，不要客气啊。啊，我们确确实实是佛的第一弟子。这部经超过法华， 超过华严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华严法华虽好，你不是上上根人，你做不到。但是对不起，你要遇到了真正有善根福德因缘，你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，确确实实是如来第一弟子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经论是什么用处？帮助我们起心，帮助我们发愿。如果我们真心切愿，这个经论呢，念不念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一句佛号。啊，经论是帮助你认识西方极乐世界，也认识我们现在住的娑婆世界，两个世界搞清楚了，你就会比较你将来要到哪里去，你选择哪一条路。那经论的目的在此地，我没有怀疑，我完全相信，那经论对我就不重要了，念佛重要。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那么海贤老和尚告诉我们，往生是自己的事情，自己一定要有把握自在往生，这个可靠，助念不可靠，助念靠不住。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助念靠不住啊，一定要自己有把握。那我们要学海贤老和尚啊，要真正有把握啊，把握从哪里来？把握完全从放下。你对这个世界彻底放下了，没有一桩事情啊放在心上，你就能自在往生。如果还有挂念，那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很可能那一桩事情啊就把你留在六道轮回，你这一生就去不了了啊。所以一定要彻底放下，特别是亲情，财色名食，无欲弃亲啊，要放得干干净净，不能有丝毫留念啊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啊，这样的人往生呢决定成就啊，他没问题。啊，琉璃王灭世种啊，给我们最好的启示啊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不要跟人结怨仇啊，怨仇结了，如果对方真正恨透了你，死也不会饶你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有完没了。啊，那真叫苦不堪言呐！我们真正 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啊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不跟人结怨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啊，一定要知道，别人跟我结怨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过去是，大概是我得罪他了。这也是一定要化解。啊，他恨我，他回报我，他陷害我，甚至他杀我，都没有怨恨心，不给他结怨。啊，要原谅他。啊，不要去计较。啊，来生就变成好朋友了。啊，不会变成冤家对头。啊，这才叫有智慧呀。啊，这样才能够转业报啊。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啊，别人对你一点不好，你马上给他颜色看，报复，人家记恨在心，这个是麻烦的。啊，记恨在心的人，来生多半都上恶道，恶道的业消了，他又会在人生，不定在什么时候碰到。啊，畜生道碰到。互相残杀，人道里头再碰到，那个毒害更深。啊，这些事情总要想清楚，想明白，想透。啊，学海贤老和尚，这个老和尚真正做到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老和尚一生没有哪个善人哪个恶人，没有，他对于一切人平等看待，没有一个不欢喜，没有一个有怨恨的人，一生没有怨恨过一个人。这个要跟老和尚学习啊！啊，原谅别人，消自己的业障，啊，不肯给别人方便，将来自己遭遇的就是不方便，障碍别人就是障碍自己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那我们这一生当中，遭遇的善缘少啊，逆缘多。怎么相处？一定要常常反省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。啊，冷静去观察，总是自己有问题，不是别人有问题。啊，总是自己做的有缺陷，才会招别人嫉妒障碍，啊，毁谤破坏。一定要晓得别人没有过失， 过失全在自己。不但对于这些冤亲债主没有怨恨，而且要生感恩的心。为什么？他成就我们忍辱波罗蜜，成就我们认真反省改过的机缘，让我们自己道业德行能向上提升。你从这一方面想呢，他不但对我没有害，他对我有好处。像人如仙人一样。人如得大福报。忍辱能化解最重的罪业。我们学佛求往生，不能不忍辱。忍辱，我们心才能够安，我们的语言才能够顺，殊胜。我们的业才能够消得了。不能忍辱，天天造业，它不消业。恶业天天在增上，怎么得了？学佛是真学佛，是假学佛？这是关键的。假学佛消不了业障，要真学佛。真学佛，海贤老和尚是最好的榜样。千万不要以为他只一句佛号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学他有他的心量吗？有他那么老实吗？待人谦卑，对人都恭敬，生活一生守着清苦，以苦为师。他讲他的小庙要能持戒，要能吃苦，才能跟他共。